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想，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争取青音小剧场， 我是江峰。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请大家欣赏相声《问三国》，表演者呢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史不凡和他的师父李金斗，掌声欢迎。 您看了吗？ 啊， 在众多的相声名家当中 啊， 我最喜欢跟您李老师一起聊天。 谢谢您 啊。 我得问问您， 怎么呢？ 为什么愿意跟我聊天？ 因为您的文化水平高。 嘿，小孩说实话，八零后的吧，好孩子，八零后的孩子眼镜看得出来我有学问，确实啊，我跟那犯贱的不一样。学问高啊， 学问高， 学问高啊，天天看书啊。 哦，这个我知道 啊，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嗯， 李老师啊，特别的爱看书。 当然了，开卷有益， 不光爱看，还爱买。 你怎么了？咱们爱看书 啊， 没人送， 对， 就得自己花钱买。 图书城的人都认识您的 投资。 一见您来了 啊。 哟，李老师您好。 嗯， 您好，您买什么书呢？有偷拍大全吗？教我偷拍，我要偷拍，我来偷拍。 没有，这书我不看。 不看 不看。 那这本书您买了没有？说实话。 买了， 买了吧。 我给牛群买的。 给他买的。 哎， 他喜欢这个。 对对对。 您不买这个？ 不买。 有寡妇日记吗？带插图的那种，未删节版寡妇。 停，